未能生起自信时，会有先多妄想。 未能生起心的时候，会有很多妄想。妨碍 专心的四个愿。 妨碍专心的四个愿。 用力去专注四个愿，但都未能生起自信，会有点急躁。 用力去专注四个愿呢，未能生起心，就有啲急躁。 放松些，又容易有昏沉。 放松就容易昏沉。 除了耐心忍耐， 除了耐心忍耐， 请问长老还可如何对治？ 请问长老仲可以如何对治？ 智慧。 智慧。 只有智慧。 只有智慧。 能够对治所有的障碍。 可以对治所有障碍。 如果心没有智慧的光明， 心无智慧的光明， 那就很难处理那些障碍， 就很难处理那些障碍。 所以我们都是靠智慧才能够入所有的法门， 所以我们都是靠智慧入所有法门。 那智慧是靠什么？智慧是靠熏。 智慧靠什么？智慧就是靠沉沉思。 因为你熏思所愿，所以你就是顺智慧。 因为你沉思所愿，所以你顺智慧。 依照阿毗达摩熏，就是智慧跟思就是一致在一起。 依照阿毗达摩这个智慧就是沉思同埋识喺埋一齐。 智慧是分别。 智慧是分别。 分别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靠你的色、你的意志。 分别是一个过程，是靠你的色、你的意志。 所以你要多多寻求，多多思察你的所愿，来让智慧的光明出现在你的心。 所以你要多多寻求，多多自察你的所愿，令你的心出现你的所愿。 多多思维。你的境界，让那个境界很清楚。你的知知，你的帮助是在那个四个愿。 多多思维你的所愿，令你的所愿很清楚。你的支持系喺你四个愿，嗰四个愿。 四个愿让你顺这个自性观的清净的境界，清净的爱。 四个愿令你顺慈悲观清净爱的境界。 如果你能够顺这种感觉，那你不需要一直顺他们，一直思维他们。如果所缘还不是很清楚，还会红尘，那你一定需要用意志，用精进，思维你的境界。这个四个缘是来思维你的境界，思维就是熏思。 如果信嗰四个愿，咁就唔需要思维嗰啲境界。咁但系如果有分沉，咁一定要去思维嗰四个愿。 所以有智慧，已经有思维。 有智慧，有思维。 已经有精进。 已经有精进。 已经有自发，那自发就是智慧。 已经有自发，对。 自发是跟什么发在一起？自发是跟精进、跟喜在一起，快乐在一起。 就是跟精进和喜在一起了。 因为有那些条件，就能够放松，不昏沉。如果没有那些条件，放松就会昏沉。 有那些条件放松就不昏沉，没有那些条件放松就昏沉。 为什么昏沉？因为所缘不明显。如果所缘很明显，不可能可以昏沉，是不可能的。 因为所缘明显，所以昏沉。如果所缘很明显，不可能昏沉。 所缘不明显，才能够存很昏沉。你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缘明显才会昏沉，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请不妨疑。 所以请不妨疑。 修入息。出息和色界分别 都会出现智慧之光。修色无量心，会否也出现智慧之光？ 修入出色和世界分别都有出现智慧的光，那修这个四无轮心会否出现智慧的光？ 那我已经有讲过一招阿含经哈利达瓦萨苏达杂阿含经，如果你要解脱智慧出现，你要配合四无量心跟四念处。 咁已经系阿含经同埋杂阿含经有讲过，如果你要解脱，咁你就要修呢个四念处啦，配合四无量心。 现在你们有选择净土法门，净土是菩萨的修行。 如果大家有选择净土法门，就系菩萨嘅修行。 先问罗汉不需要修什么净土？ 先问罗汉唔需要修乜嘢净土？ 菩萨大乘佛教的修行就是靠净土，在净土里面度众生。 大乘嘅修行就系喺净土入边度众生，靠净土。 那所以我有说明，依照慧眼法师依照大乘佛教这个自性观，不但所言是一切众生。 所以依照慧眼大师的慈心观，所言不是一切，不单止是一切众生， 而且也是一切法， 而且一切法， 也是究竟自性观， 究竟的慈心观， 就是佛陀的境界。 就是佛陀的境界， 就是无缘自性观， 无缘慈心观。 这个无缘自性观一定有智慧的光明， 无缘慈心观一定有智慧光明。 这个智慧的光明可以处理所有的烦恼， 智慧光明可以处理所有烦恼。 因为你们是修菩萨法门， 因为大家修菩萨法， 从无分别心也可以了解有分别心的慈心， 从无分别心也都可以了解有分别心的慈心。 平常是从有分别心了解无分别心，你为什么不会从无分别心了解分别心？这是菩萨的法门。 平常是有分别去了解无分别，咁点解我哋唔可以由无分别了解有分别？呢个系菩萨嘅法门。 不过两个无分别心跟有分别心不要执着。 不过两个有分别无分别心唔好执着。 这是四无量心，这是净土的目标。 呢个系四无量心同净土嘅目标。 所以你们，比方说长高。大乘庄严论， 所以大家参考大乘庄严论。 弥勒佛， 弥勒佛， 它是说明这个自性观在大乘佛教有四个目标，四无量心有四个目标。 说明四无量心有四个目标。 第一目标就是，好像净土也。神superior voice。 第一目标就是 心 很深的心， 圣洁的圣， 圣洁的圣，圣 圣跟出生的圣， 圣圣圣圣圣利的圣和畜生的圣 superior voice 真诚圣。 这是跟净土的关系，你也是修净土来得到圣身。 这个是净土的关系，你都是修净土得到圣身。 那你修自性观、悲心观、喜心观、色心观，也是来得到你死以后你出生在顺解脱的境界。 修慈悲喜舍都是死之后为了可以得到这个顺解脱的一个境界， 因为顺解脱的境界就是心平等受平等， 顺解脱的境界就是心平等受平等。 这是第一目标， 这个是第一目标。 第二目标是合智慧。 第二目标就是合智慧。 什么智慧？无分别智慧，我已经有讲过。 无分别的智慧。 这个京都的法门跟四无量心的互相的关系，两个都是顺无分别智慧。 正统法门和四无量心都是顺无分别智慧。 平平等等。 平平等等。 一切众生乐，平平等等；一切众生苦，平平等等；一切众生喜，平平等等；一切众生无烦恼，平平等等。 一切众生，慈悲喜舍，乐悲喜，无烦恼，平平等等。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神仙。合智还有什么？ 圣身和合智，那还有什么？ 想一想。 想一想。 还有对治障碍， 叫对治障碍。 净土也是对治障碍，四无量心也是对治障碍。 净土和四无量心都是对治障碍。 什么障碍？ 乜嘢障碍？ 痴是对治嗔恨， 痴系对治嗔恨。 悲是对治害心， 悲系对治害嘅心。 喜是。对治不喜， 喜是对治不喜。 舍是对治所有的烦恼， 舍是对治所有的烦恼。 所以，对治所有的障碍，也是来修四无量心，修四无量是修净土。 所以为了对治所有的障碍，都是要修四无量心和净土。 那这样才能够平平等等，不然没有办法平等。 咁就可以平平等等啦，如果唔系冇办法平等啦。 那这是他们的互相的关系。 系佢哋互相嘅关系。 那先看那些问题。 我问下睇嗰啲问题。 修入，我们已经有。另外，还想问。 另外就想问呢。 观想喜欢或不喜欢的人时，可能勾起与这个人不愉快经验。二，犯爱自心生气，但不应如何对治？当下应如何对治？对不起，谢谢。 咁啊，观想喜欢同不喜欢嘅人会勾起唔愉快嘅经验啦，妨碍慈心生气。咁当下应该点样对治？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离开你的愿， 那时候你已经离开你的愿了， 你又入你的妄想， 你入你的妄想， 那你当下要离开你的妄想，跟你的愿相应， 你当下要离开你的妄想和你的愿相应。 因为我已经有讲好几次，你是用那些人物，你不是来思维他们对你好还是不好，你是思维理道理。 咁啊，修持心觀唔係用嚟思維嗰啲人嘅，對你好唔好？ 道理是那個樂分平平等等，你是思維這個樂分平平等等，你不是思維他們的煩惱還是他們的功德，你是思維他們的那個怎麼得到心平等。 你嚟思維佢哋嘅樂分。 咁唔係思維係你嘅煩惱，點樣嚟得到個心平平淡淡？ 這是理想。 呢個係理想。 不理想，就是因為你的傾向喜歡不喜歡，如果沒有喜歡不喜歡，你不管。 理想就是你的情况有喜欢和不喜欢，没喜欢不喜欢就不理。 那这是我们终身，因为我们不是佛，我们一定会有那些倾向，因为我们稍稍修行，我们看不到他们很清楚。你修行多，那他们会越来越明显，那你会越来越严厉那些倾向，所以你的心会越来越平淡。 咁呢個我哋眾生嘅情況咧，咁我哋收得少，所以唔知道；我哋越收得多，就越嚟越見到嘅情況。咁你就會離遠離嗰啲情況，咁你就會去平等啦。 這是學佛法的過程，先如實觀，才能夠遠離；你遠離，才能夠利益；你利益，才能夠放下。 咁呢個學佛嘅情況啦，要如實觀先可以遠離啦。遠離先可以。 你沒有如實觀，你沒有辦法遠離，你沒有辦法遠離，你沒有辦法利益，你沒有辦法利益，你沒有辦法放下，因為沒有辦法放下就不是佛。 咁你如實觀就會厭離，厭離就會離欲，咁就可以放下，冇放下咁就唔係佛。 你看你不是佛，所以你會精進。你想你是怎么样的，你不会精进，因为你想我是这个，我是那个，我是好，我是不好。 你见到自己不是佛，那你就会精进了。你想自己是什么，是好或者不好，是这个是那个，那你就不会精进。 所以一定要了解那些道理，才能够如实精进，不然精进不是如实精进， 一定要了解嗰啲道理先可以如实精进。如果唔系精进，唔系如实精进。 如实精进是靠正念， 如实精进系靠正念。 没有正念，无法如实精进。 冇正念就无法入如实精进。 因为无法如实精进，所以留在烦恼里面。 因为无法如实精进，所以留喺烦恼里面。 所以思维可以的众生，哎呀，我的兄弟，我小的时候他对我怎么样，我的母亲为什么他那个时候这样说，他让我受苦，那这不是，这是妄想，这不是修破坏分别的修行来得到心平平等等的了解。 思维众生对自己怎样，这些是妄想，不是用来破坏限制，不是平平等等。 那怎么当下处理？当下正念，因为没有正念，没有办法如实精进。 当下正念就可以处理了。 没有办法如实精进，那就留在烦恼里面。 那你无法如实精进，就留在烦恼里面。 哎呀，不简单。进入在对亲人做自信观时，过程中眼睛会自然的流下眼泪，但内心是很平静的，没有大妄想。清长老开始为何会有此情况？ 对亲人做慈心观的时候，眼睛就流下这个眼泪，内心很平静，没打妄想。清长老开始为何有这个情况？ 那其实流泪不一定是不好， 流泪不一定是不好。 昨天你们没有在，我有讲过那些道理。 是不是长老有讲过那些道理？ 你连罗汉还会流泪， 连阿罗汉都会流泪。 不过他的感情是清净。 但他的感情是清净。 我们平常流泪，感情不一定是清净。 我们平时流泪，我们感情一定是清净。 如果感情是清净，流泪没有什么过失， 不是错误。 如果感情是清净流泪，没什么过失，不是错误。 而且流泪也会变成一种清净化的过程。 而且流泪都会变成一种清净化的过程。 你不用担心那些。 不需要担心那些。 所以流泪让它流无所谓。 流泪就不要流，无所谓。 流泪不是一个错误。 流泪不是一个错误。 不是不相信。 不是不信心。 不相信就是贪欲嗔恨无明，这个跟贪欲嗔恨无明不一定有什么关系。 不信心就是贪嗔和无明，那这个跟贪嗔无明一定有关系。 如果心有正念正知，那就没有无明。 心有正念正知就没无明。 嗔恨跟贪欲不会太明显， 嗔和贪不会太明显， 那就是善心的过程， 那就是善心的过程， 跟清净化有关系， 跟清净化有关系。 你会流泪因为你感恩，感恩法， 你会流泪因为你感恩法， 这是很好的流泪， 这个很好的流泪。 长老上堂说过，在破坏限制过程，我们思维所缘对象在快乐里面，思维他们的乐分，所以就算他实际不快乐，也不会受他影响。 长老上堂讲过啦，破坏限制的过程，我哋思维所缘对象喺快乐入边，思维系你嘅乐分，咁所以就算佢实际快乐，亦都唔会受佢嘅影响。 长老可否多解释这点？因为我曾经试过以亲人为所缘练习自性禅，但在现实中见到这个亲人还是很执着不快乐时，情感上反而有很大冲击。专照的境界跟现实混淆。跟请长老之间感恩。 咁长老可唔可以解释呢一点多啲？因为我曾经咧就试过同亲人以佢为所缘练习慈心事，咁但系当现实之中咧，就见到呢个亲人都仲系好执着、好唔开心咧，咁情感上啊反而有好大嘅冲击，咁创造嘅境界同现实混淆，恳请长老指正咁样。 那所有的修行，我们已经有讲过，所有的修行的所依就是正念。 所有修行嘅所依就系正念。 这种情况就是因为没有正念。 呢种情况就系因为冇正念。 没有正念，所以你已经离开，顺你的缘的境界。 冇正念，所以离开顺你的缘的境界。 你离开你的法门，你离开你的业处，那所有的烦恼会出来。 离开你的法门，离开你的业处，所有烦恼会出来。 所以你在什么情况下继续，让你的心，深入，清净化的过程？因为你离不开你的业处，你的法门， 所以你在任何情况呢令你的心进入清净化的过程，因为你离不开你的业处，你的法门， 这是你的身界作意， 这个是你的性格作意， 你要顺跟你的身界作意变成跟他 的所让你引导的境界，要变成跟他相应， 咁你要顺你嘅性格作意同佢相应。 那你的问题解决了？ 你嘅问题就解决了。 那有正念，就会有正知。 有正念就有正知。 正知就是处理那些烦恼的倾向。 正知就是处理那些烦恼的倾向。 所以你继续在清净的境界。 所以继续在清净的境界。 净土法门也是这样一样。 净土法门都是一样。 请问敌人的定义是什么？敌人的定义很简单，敌人的定义是你不喜欢。 敌人的定义是什么？敌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你不喜欢。 在大乘佛教的三藏经有写，就是入波地心论，有些如果你还有敌人，那这是为菩萨的修行最可怜的事情。 如果你还有敌人呢，这个是菩萨的修行里面最可怜的事情。 真的菩萨没有什么敌人。 真的菩萨没有什么敌人。 真的菩萨是所有的众生的朋友。 真的菩萨是所有众生的朋友。 如果你还有敌人在你的心里面，那你要忏悔。 如果你还有敌人在心里面，那你要忏悔。 如果你现在没有你导演的人，你一定要了解你是用这个敌人来克服你的倾向，导演的倾向。你在心里面还不是佛，你一定还有你导演会的倾向，你是发脾气的倾向，一定会有。 我们是用这个敌人来克服我们讨厌的倾向，我们不是佛，我们一定有这个倾向，我们发脾气的倾向一定有。 所以我有说明，这个破坏闲置不是来思维什么人物是怎么样，是来了解道理。什么道理？平等的心。 所以讲到说明破坏限制，不是来思维人物怎么样，是来用了解道理平等的心。 你了解平等的心，才能够入定自心无量，自心定无量，悲心定无量，喜心定无量，实心定。因为你了解平等的道理， 了解平等的道理，才可以入这个无量的慈、无量的悲、喜、舍，入这个定。 有量的心，才会有发脾气的情况，还会有执着的情况。因为所言无量，无量就是平等，那所以那些倾向就不会明显。 有量的心才会发脾气不平等，如果所缘是无量，那他那些倾向就不明显，就平等。 他们不平等，因为你了别你的对象为那个倾向的对象，你喜欢的对象，不喜欢的对象，不管他的对象。 不平等，因为了别你的对象为喜欢不喜欢，你的一个倾向。 这个倾向在我们的心是很深。 这个倾向在我们的心是很深。 很难估计，很难称，多多么深。 好难估计有多深。 无量生命，我们有靠这个倾向一直深思，一直深思。 无量的生命都是靠这个倾向一直在生死。 因为这种分别心。 因为这种分别心。 如果是相信，那就出现在好的情况；如果是不相信，出现在不好的情况。我们无量生命又出现在好的情况、不好的情况。 善心就出现在好的情况，不善心就出现在不好的情况。那我们无量生命又出现在好和不好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心也是这样，一下去在好的情况，一下去在不好的情况，一下去发脾气，一下去在执着，一下去在不管他怎么样，你他跟你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没有什么怨。 而家我哋嘅心亦都一样，一下子就执着，一下子就发脾气，一下子就唔理佢。 这是我们的无明的倾向。 呢個我哋無明嘅傾向。 因為這個清香，我們有受苦，無量劫，現在我們還繼續受苦。 因為呢個傾向，所以我哋無量劫受苦，連而家我哋都繼續受苦。 那你是修四無量心，你是修淨土，來看出來這個清香為你是不好。 我係修四無量心淨土，就係睇出呢個情況對我哋係唔好。 當然你的心不安，當然你的心不清淨，當然你的心亂， 令我哋嘅心不安、不清淨同埋亂。 你能够看得到很清楚，才能够在心里面找到智慧的光明。 你睇到好清楚，咁先可以喺心入边见到智慧嘅光明。 因为你看不到很清楚，你就没有办法处理那些倾向。 因为你睇唔到好清楚，咁所以冇办法处理嗰啲倾向。 因为你让他们继续，所以他们变成越来越明显。 因為你令佢繼續，咁所以變得越嚟越明顯。 結果你的心越來越不安。 咁結果你個心就越嚟越不安。 那所以你一定需要淨土法門，你一定需要四無量心法門，來讓那些傾向變成越來越不明顯。 咁所以一定需要淨土法門、四無量心法門，令嗰啲傾向變得唔明顯。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你很導演的人物，這是很好，不過你過去的時間一定有什麼老師你不喜歡，什麼同學你不喜歡，你會記得他們。 如果你現在找不到你討厭的人物，那些是很好，但是你一定在過去的經驗會找到什麼老師你不喜歡的，那你是可以討厭他們的。 你還帶他們在你的心， 你還在你的心帶著他們。 那難怪你的傾向還在， 難怪你的傾向還在。 那如果你找不到那個小朋友的時候，是同學有害你，還是老師有害你，還是什麼陌生有害你，那你就找什麼政治家你不喜歡。在我們的歷史裡面，很多很让很多人受不可思议的苦的政治家，你可以记得他们，用他们为缩影。 咁如果你喺你嘅经验揾唔到嗰啲你好恨嘅对象，咁你可以揾啲政治家，咁有啲政治家曾经害过好多人嘅，咁可以用佢为对象。 你的缩影不是重要，重要是你了解理想，了解道理，了解怎么真的如那个破坏限制的修行。你没有破坏限制，你没有办法如无量心的定，没有办法。 我所缘是哪个不是重要，是用来了解理想、了解道理、了解破坏限制的这个所缘。如果没有破坏限制，没办法入无量心。 所以这个自心观它有次第，先自己在破坏限制，在扩大所缘，变成一切众生，没有例外。然后你可以入自心为无量心。这个自心为无量心已经没有分别，所有的众生包括在里面。 所以慈心是有次第，先是做自己，然后扩大所缘，然后去到无量。咁你无量的时候，咁你就可以知道无分别。 因为佛依照大乘佛教过去的生命，他能够用这种心。 佛在过去的生命可以用这种心。 他连可以杀为众生，不过没有说不好心的果报，因为他是杀来度众生。 咁佢系连杀啊，佢都冇受呢个杀嘅唔好嘅心嘅果报，因为佢杀系用嚟度众生。 所以没有受不相信的果报。 所以唔会受不善心嘅果报。 他杀一个众生，要杀五百众生，所以他是杀来。 他 去殺一個要殺五百眾生的人，所以去殺這個眾生是用來救命 的。他能夠這樣做，因為他的心有力量，他的心有什麼力量？智慧的力量，他會了解那個不好人的意圖，他要殺那麼多人。 他這樣做是靠心的力量，就是智慧的力量，他會了解那個不好的人的意圖，去殺那麼多的眾生， 来避免这种情况，他杀无辜。 来避免这个人去杀无辜。 这是菩萨道才有这种道理。 菩萨道才有这种道理。 这是其实是菩萨道的好处。 这个是菩萨道的好处。 一切我以心向他，他最好在世界消失的，即使但是有利益冲突。现在我想起自己正如此，而度也非常惭愧。如果做观想的人时，长老可有建议该如何去选呢？ 请问敌人的定义是什么？可否是政治人物或者一些公众人物？如果是跟我自身贴近一些的，大多是我怕见到的或者认为对我不友善的人，一些是以往想去是最好在这个世界消失，或者是同时有利益冲突的。现在我想起我曾经如此恶毒都非常惭愧，如果做观想敌人的时候，长老可不可以有什么建议去怎样选？ 那我们有说明这个破坏先知的过程，要思维道理，不要思维人。 我们又说明了破坏限制的过程要思维道理，不是思维人。 人不是重要，重要是道理。 人不是重要，重要是道理。 如果你开始思维人，不思维道理，那你就有离开这个是无良心的智慧。 如果你思维人，不是思维道理，你就离开四无良心的智慧。 这是不正念。 这是不正念。 不正念就是烦恼的根本。 不正念就是烦恼的根本。 因为有不正念，所以有不正定。 因为有不正念，所以不正定。 不正定就是让你受苦，也让人家受苦。 不正定就是被自己和人家受苦了。 你能够不正定发脾气很厉害，越来越厉害。 你有这个不正定，你就发脾气很厉害，越来越厉害。 那你自己可怜，你的对象越来越可怜。 你自己可怜，你的对象也越来越可怜。 那这是不正念。 这个是不正念。 那不正念，结果不正精进。 不正念，结果就是不正精进。 所以无根不会平等， 所以无根不会平等， 无根不会平等，不会变成无力。 无根不平等就不会变成无力。 那心没有力量， 心就没有力量。 那哪里有觉知，哪里有中道，没有什么。 那就变成觉知和中道了，什么都没有。 中道是靠心平平等等， 中道是靠心平平等等。 你修菩萨道，你是可以得到这个道理，用无分别心。 然后菩萨道就是为了得到这个道理，用无分别心。 声闻多半是靠有分别心来了解这个道理。 声闻大部分都是靠有分别心来了解这个道理。 OK， 那现在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 现在休息一阵。 然后我们就直接修， 然后直接收。 现在很好，你们给我机会说明那个敌人。 好，感谢。 然后我有机会去 第三所愿，那个我们的无名的心的所愿，就是你导演的人。 第三所愿就是我们无名的心的所愿，就是导演的人物了。 你导演的人物要特别多多修， 讨厌的人物要特别多多修， 因为对我们来说，我们众生最可怜，因为嗔恨心。 因为对我们来说，众生最可怜是因为嗔恨心。 嗔恨心是我们的心里面最黑的心， 嗔恨心是我们心里面最黑的心。 众生受苦，不可思议的苦，就是因为嗔恨心，不是因为贪心。 众生受不可思议的苦，是因为嗔恨心，不是因为贪心。 不过有贪心，所以才会有嗔恨心，一定要了解他们的关系。 不过是因为有贪心才有嗔恨心，一定要了解他们的关系。 不过平常是因为贪心特别强，所以嗔恨心特别强。 所以平常是因为贪心特别强，所以嗔恨心特别强。 什么贪心特别强？ 什么贪心特别强？ 权力的贪心。 权力的贪心。 我厉害的担心， 我厉害的贪心， 傲慢的担心， 傲慢的贪心， 所以嗔恨心特别强， 所以嗔恨心特别强， 因为这个担心，所以那么多人，无量无量人，有时候无量无量苦， 因为这个贪心，所以无量的人受无量的苦， 所以他是在我们的心最危险的心， 所以在我们的心最危险的心。 我们要控制别人， 我们要控制别人， 我们要受别人的 恭敬，受别人的恭敬， 我们要超越小人变成大人， 我们超越小人变成大人。 如果是为得到权力，得到能力控制别人，就是最容易发脾气的心。 如果是为了权力，为了有能力控制人家，就是最容易发脾气的心。 所以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是不喜欢的政治家还是老师，一定要那些人物。可以用他们， 可以选择不喜欢的政治家或者老师，一定有这些人物可以用。 因为我们还有这种倾向，我们不会随喜众生的功德。 如果我们有这些倾向，那我们就不会随喜众生的功德。 我们看有真的功德的人，我们不随喜。 所以我们见到真正功德的人，我们不随喜， 不高兴， 不高兴， 因为我们有嫉妒， 因为我们有妒忌， 嫉妒也就是嗔恨心， 妒忌就是嗔恨心。 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不要别的人知道，别的人参加，这个也是嗔恨心。 我们有什么好处，我们不想其他人知道，不想其他人参加，这个都是嗔恨心。 所以你这样思维你的敌人，那你也是减少你的嫉妒跟你的嗔的倾向。 那你这样思维你的敌人，你都是减少你的妒忌和你的悭贪的倾向。 你不要别人参加在你的好处，你别人的好处你嫉妒，这也是因为无明。 你不要人家参加在你的好处，那你人家的好处你的敌人，那这个就是无明。 所以多多思维，连你导演的人还有他们的乐分， 你多多思维，连你讨厌的人都有他的乐分。 他们做不好事，不是因为他们要这样做，因为他们有无明。 他们做不好的事，不是因为他们要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无明。 所以其实他们是可怜， 所以其实他们是可怜。 如果你这样思维，心会找到平安。 如果你这样思维，心就会找到平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